不信别人，只信你。 阿贝斯特非常信任我，但我就因为害怕一直没能完全信任他。阿贝斯，我也相信你。 王子， 哔哩哔哩漫画出品， BV 社策划，多韵文化承制，木火燃原作，顺心文化录制， Vomic 我的怪物第二季第三集。 阿贝斯是被我创造的，或许说出这个真相后，我就会被他讨厌，甚至可能会被杀掉。但就算如此， 阿贝斯， 好了， 明月妹子， 交流感情这种事，当着大家的面不太好吧？第一次见到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旁若无人秀恩爱的 gay 情侣。 抱歉，差点爆出世界真相，明月大妹子，感谢阻止。 我是无神论者，不相信这类预知玄学，除非你的身份是预言家。但正如锦先生所言，这不是虚拟的狼人杀游戏，而是真实的狼人杀。既然是真实的，那么狼人们的行凶道具的确可能还留在狼人的屋子里，所以我赞成锦英的提议，大家应该一起将所有宿舍都搜查一遍。 嗯，我也赞成。 正有此意。 我也是。 圆圆也赞成。 看来所有人都同意了呀。就连你俩也。 我不是想阻止搜查，我只是想提醒大家别上头而已。 哦，不该冲动的。怎么现在阿贝斯成长了，我自己反倒越来越不成熟。 让我找找床上有啥东西。 简直毫无效率可言。要是凶器这么容易就被找到，那这场游戏对狼人方来说却太难了。 嗯，上面也什么都没有。 你怎么爬上去的？快下来，快下来，要不然还得吸附。 王子说要仔细搜查。 那种地方跳起来看一眼就行了吧。 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我发现凶器了，就在镜子夹层里面，是个药瓶。 这是谁的房间？ 好像是汉火的。 什么？这些东西不是我的，我见都没见过。 可是就在你卫生间的镜子后面发现的，而且跟医生分析的一样，是药瓶， 是剧毒药剂，凶器可以确认了。 不对，我是被冤枉的。 按住他。 好，有人在陷害我。不要，冤枉！ 别动！不许狡辩！ 我是村民啊！ 抱歉，请等一下，咱们还不能排除他被人诬陷的可能性。 如果凶器真的藏在房间里，那不可能我们找到了毒药瓶，却没见到匕首。 王先生又想搞什么鬼？我看，您果真也是狼人吧？ 不，咱100%好人心态。只是，如果这个房间有外人进入过，故意放下证据栽赃的话。 嗨， 我们来串门。 请进。 是凶器。哦。 如果让狼人们栽赃成功的话，之后他们可能还会重复使用这个手段。所以，我们应该更加谨慎一点。 行，胖虎，之前有谁进过你的房间吗？ 没有，我们哥仨一直在一起。况且这里的门白天只能用自己的生存卡打开，外人怎么可能进得去？ 老大，你， 我也能证明李哥在发现凶器时没动任何手脚，我俩一直在一块儿，我能证明他的清白。 谢谢。 也对，也许是我得力了。总之先走。 我对这个结论没有异议，需要投票的时候叫我就行。 喂， 不对劲，狼人推理太顺利了，这很不对劲，就仿佛这一切都被计划好了似的。 唉，但他们都觉得我像狼，如果我继续深究下去，今晚被处死的可能就是我了。昨夜在兔兔的教学中，我第一次使用了好人阵营预言家身份的特殊技能。 预言家请睁眼。喂，说你呢，请选择想要查验身份的参赛选手照片。 啊，真的可以知道他们其中一人的身份吗？就和游戏里一样。 是的，请尽情选择。 第一晚还什么情况都不知道，直接挑个最危险的人查验吧，就他了。 预言家查验李明月选手身份。恭喜您，李明月选手的身份是好人阵营。 哎，他也是好人，那这场游戏赢的几率很大呀。 技能已经用完，若想查验第二人身份，请明日再来哦。就 行，谢谢了。 哦，另外送您一个善意的提醒，您的身份技能对狼人们有着巨大的威胁，所以一旦暴露，您就会面临死亡危险。请一定要谨慎行事。 正如兔兔所说，倘若这只是个普通的狼人游戏，我跳预言家身份或许可以用性命换来好人阵营的有利局面。 哎呀，但很显然，现在说出身份就等同于送死。狼人不可能放着预言家不杀。 安佩斯，你在干嘛？你是转圈圈的汪汪吗？ 距离晚上还早，王子要来我房间玩吗？ 阿贝斯，谢了。我似乎想到本轮游戏的必胜法了。 必胜法是什么？ 是你啊。真实狼人杀的必胜法就是找到守卫身份的玩家，然后信任他。 虽然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在这种已经经历过无数次猜忌背叛和杀戮的地方。 本轮要处决的选手是泡芙。 反而变成最困难的事。 前教授，泡芙，死亡。天黑，请闭眼。狼人。请睁眼，请狼人们选出一位第二晚准备杀死的对象。 喂，今天该杀掉红毛了。他的奇怪举动太多，很危险。 不好吧，留着他，大家也不认为他是狼人，我们现在动手反而坐实了他白天的推测。 没关系，现在的我 于跳了预言家身份。只要他们跟着我的预言走，狼人就注定胜利。 那还等什么呀？不是人，就像王子新的衣服，该走了。 要不先考虑一下？ 啊，已经想好了。 想好了，不改了。 夜间保护时间，收到。 来吧，让我看看这只小兔子藏在哪里。 什么？怪人啊，怎么在啊？ 这是 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 天黑请闭眼，守卫请睁眼。哎呀，怎么还多出来一个人？ 哼，兔小姐可从来没有说过不让两个人住同一间房，我们没有破坏规则哦。 如果今天成功了，就能把这法子告诉其他人。 嗯。 真不乖。不过你们竟然都不担心，对方或许就是狼人呢。再怎么强大，也受不了被信任的朋友从背后捅刀吧。 嘿，挑拨离间的话就省省吧，哥俩情比金坚。我们要用守卫技能守护这间屋子。 守卫技能，每天晚上可以守护任意一个房间免受狼人入侵，但不能连续两晚守护同一个房间。 好吧，守护完成，今晚二位的房间门锁不能被狼人们打开，可以安心的睡大觉了。 Thank you， 兔子小姐晚安。 啊，请等一下。 嗯， 聪明人真令人讨厌，我要增加一条限制。亲爱的们，不准在游戏中将通关捷径告知其余选手。别耍小聪明，如有违反，你与您家小帅哥都会受到严厉惩罚。听明白了？ 我当什么事儿呢？越多人活下去，最后的奖金就会越少。我们哥俩又不是傻，才不会去想着帮助别人。 是吗？那就不打扰亲爱的们休息了，晚安，么么哒。 嘿嘿， 皮肤好白，好细腻啊！这身材放在现代，妥妥的流量鲜肉啊！ 哎，好想把它带回老家吸金。 你在干什么？ 阿贝斯，你醒了。 早醒了，在你开始摸之前。 对不起，我得替我狡辩朋友的，我这再一时鬼迷心窍，没别的意思，再也不敢了。 什么都没发生，下个话题。 Loading。昨夜 是个平安夜呢，没有人死亡啊。 王子，咱们不出去吗？ 不用，现在出去的话会暴露咱们俩住了一间房这件事，等等再说吧。 嗯，他又不开心了。那王子吃早饭，看兔兔面包。 好可爱。 谢谢。 好治愈。 果真可爱就是正义，我要永远保护他。 多少年没人给我抹面包片了，好怀念。还附赠小兔子。 啊，从前总吃。 是啊，我妈妈生前早餐总是随便对付一下，所以只有面包吃。 啊，妈妈是什么？ 这怎么解释呢？妈妈就是生你养你的人。 生养？ 她会陪在你身边，教你一点点认识这个世界。 妈妈，给我念书。 好。 既温暖又温柔，当然有时也会很顽固。 都说了不要在屋子里踢足球，受伤了怎么办啊？啊， 知道了。 总是叫你做些你根本不喜欢的事。 子欣，对不起。妈妈很无能，只能把子欣一个人。 妈妈， 那是就算再辛苦，你也要活下去。 妈， 你要代替妈妈。 妈。妈，妈，也不管小孩子能不能承受得住这些。世界一同吻我，却要我保持一个活着，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。 原来如此啊。 嗯， 养我，教我，陪着我 啊。 原来王子就是 什么？ 我的妈妈吗？ 杀！ 背后传来几警报，被杀意锁定在死角，谁宣告登场？ 桥头上生尽情似妖，孤独的灵魂绝望生长，渴求被释放，欲望缠绕，越挣扎越无处逃，直到温柔的呼唤。